Hello， 你好，欢迎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主播莫大人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又是一个周二啊，而且今天的日子呢，也是越来越临近2019年的末尾了。其实在这个日子呢，特别想跟大家总结一下去年的一些事儿吧，说一说你在去年最遗憾和最惊喜的事儿都有什么。 对，我们站在2019年的尾巴，来回望一下今年，这一年你过得怎么样呢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故事吧。 先说歌吧，第一首歌也非常的好啊，名字叫做《最简单的美好》。歌手呢叫做郭聪明。 真的的符号，这份温柔我放在心里守候。最简单的美好，见到你第一秒，一颗心为你扑通扑通的狂跳，你让我忘记烦恼。 听听我们听众朋友都要怎样的这个遗憾和惊喜啊。如熙他说呢，2019年最遗憾的是还是没有瘦，还有2019年高中毕业那段时间，与爸爸的关系特别差，现在这个关系好了。惊喜的事呢，是我进入了大学，遇到了很多人，很开心。八个人的宿舍每天都沙雕，自己呢也追星，在学校遇到同追星的姐妹，也成功进入了学校的服装设计工作室。看来开心的事还是大于遗憾的。 对，感觉实现了很多心愿的样子。但是没瘦这个事情我真的是深有同感。可以这么说吧，我觉得目前呢离我19年初立下的那个减十斤的计划啊，现在还差20斤就完成了。 这个差的有点太远了，相去甚远，越来越远。 担心你的回信我收不到，可是还好就那么的巧，你总是能懂，和我一个频道，你传来微笑，简单的符号。 这位朋友叫例行例素，他说19年的没有谈个对象比较遗憾，我比去年胖了比较惊喜。 啊、哦，这也算惊喜是吗？ 很惊喜了，太惊了。 你让我忘记烦恼，记住你的微笑，每一天只剩在你身边围绕，最浪漫的美好和你一起变老，一辈子清晨第一个跟你问好，最爱听你的唠叨，连拌嘴都会笑，原来这才是幸福的味道，最简单的美好，见到你的可惜为你扑通扑通的狂跳，你让我忘记烦恼，记住你的微笑，每一天只剩在你身边围绕，最浪漫的美好和你一起变老，一辈子清晨第一个跟你问好，最爱听你的唠叨，连拌嘴都会笑，原来这才是幸福的。遇见你就是美好。 一闪一闪亮晶晶，留下岁月的痕迹，我的世界的中心依然还是你。 今天第二首歌来自于冯心怡的依然爱你，是翻唱的王力宏的那个很经典的情歌。 对，这个翻唱又有一种不一样的味道，大家可以好好欣赏一下。其实我发现最近这短视频中啊，特别流行那种翻唱歌曲啊，就是重新演绎之后觉得特别好听。 对，我最近在听一版翻唱《情深深雨蒙蒙》，相信大家也都听过了。 哦，我听了。 对， 听了， 就是又有一种不一样的味道，对吧？原来老歌新唱也能这么好听。 咱们前段时间节目还分享过一次，你都忘了吗？ 啊，我说这么熟悉呢，可能就那个时候听到了，就分享给大家了，在节目里。对，大家可以找找看最近又有什么新翻唱的老歌呀。 其实我之前还想过这个问题，我说为什么当年我们这么熟悉的街歌又火了一回呢？后来想明白了，就是现在网络上的主力军啊，都是那个95后和00后。就是在我们听那个经典老歌的时候呢，他们还没有出生呢，或者还没有开始听歌呢， 到这会儿时候呢，就是有人再唱了之后，他们就会觉得哦，原来这些经典的歌这么好听，还有这样的一首歌，他们很多都不知道。 嗯，对于他们来讲就是新歌了，算是，就好像有很多的电视剧喜欢一再的去翻拍啊， 嗯、对对对， 是因为那个电视剧现在的人没看过，对吧？需要用现在的方式再把它演绎一遍。 所以说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真的不能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想问题啊，还是要多换位思考一下，才能了解更多人的想法，才能了解这个世界的规律啊。 哎，我最近看一个新闻，我不知道你看到没，就说那个《还珠格格》要翻拍。 听说了。 就我觉得这种感觉就好像我们父母辈儿听说《射雕英雄传》要翻拍一样，就是不同版本的郭靖黄蓉啊，然后不同版本的小燕子。 嗯，对，这些 IP 一直都在啊，只不过就是演绎的人一直在换。 嗯， 觉得还挺神奇的一件事儿。不知道等着这个莫大人萱草老了之后，酷我音乐调频还有没有人要录呢？ 不敢想，我们下一个话题不敢想，老泪老泪纵横。 许是命中注定，多年之后任何人都无法代替，那些时光是我这一辈子最美好的，那些回忆依然无法忘记，我依然爱你就是唯一的退路， 下一首歌呢，来自于陈奕迅的《梦想天空分外蓝》。这个歌名怎么那么像广告呢？ 好像是某台的一个宣传曲，好像是前几年的一个宣传曲 啊。 嗯， 我说呢， 一段段的故事，一边回顾，一边向前。 飞鹅帮他说呢，最遗憾的事情是没有当他突然转学离开的时候鼓起勇气跟他告别，而呆呆的眼睁睁的看着他离开这间教室。最惊喜的事情呢，在路上碰见好久好久不见的朋友。 海阔天空的颜色就像梦想那么耀眼，用心就能。 这个朋友他的留言很有意思，他叫做一个没有故事的人。他说呢，2019年最遗憾的事就是今年毕业后没能留在喜欢的城市上班，而惊喜的呢，就是几次留言都很有幸的被萱草和莫大人在节目中读到了。天啊，这次又读到了，怎么总是你？ 还是你？ 又是一份惊喜啊！ 要羡慕很多人了。 不曾远离我视线，生命是个舞台，不用排练，尽情表演。 爱吃甜甜圈的小怪兽他说，最遗憾的事情呢，莫过于还是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打拼，去过了很多地方旅游，身边呢却少了一个你。惊喜的事情好像没有什么，最重要的就是家人健康平安，平平淡淡才是真。 对，还真的是这样，健康最重要。因为我最近啊刚刚听到一个消息，就是我好朋友的一个闺蜜吧，比我还小几岁呢，才20几岁，然后就是突然发现自己脖子上有一点肿了，然后硬硬的，就别人就是一摸他脖子发现的，然后就说你要不要去医院看看，结果一查呢是淋巴癌，就是把我的朋友吓得那个特别害怕，就是自己还去一个医院做了个全身检查，就是觉得这种意外啊什么的太多了。 年纪轻轻的很多人就得了这样的病。 你说的这个，我去年有一个朋友，也是他的朋友，就我朋友的朋友，真的也是因为是这样的，他要结婚，他穿婚纱的时候呢，就别人就说，哎，你脖子上这怎么有点不太一样，好像鼓起来一个什么东西，他就没当回事儿。后来就是在家人的这个说你一定要去医院看看，他就去了，结果真的是就是不太好的那种，算肿瘤吧。然后住了几天院，接受了化疗，当时我还就是动员了很多的朋友去给他捐款，这样现在算是治疗还算成功吧，但是还是需要定期的去医院去复查。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痊愈吧，就是得这样的病的朋友。确实越来越年轻化了，真的挺可怕的，大家还是要多注意身体，然后好好休息，多喝水，多运动。 千万不要再熬夜了。 对。 第四首歌来自于胡六六的《群居动物》。 我放愉快的表情跟朋友凑数，和不知姓名的人举杯来庆祝，看似高压谈吐慢慢变成庸俗，分散后生活独处。讲故事的 Rose 西他说呢，2019年遇到了自己喜欢的人，也成功的在一起了，这就是最惊喜的事了。遗憾的是呢，因为异地恋不能陪着他过平安夜、圣诞节，甚至是跨年。但是小宝贝儿，我还是好爱你呢。刚好是最近这几天的事儿啊，这个跨年呀、马上要开始了，也不知道我们这个节目上的时候是不是跨年已经结束了呢？ 哦，我们这档节目正好是12月的最后一天，31号上线的。 刚刚好是跨年那天啊。 是的，所以就真的很适合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哈，忘掉2019年所有的不愉快，来一起展望崭新的2020年。 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刚好就作为跟大家一起跨年的小活动了，线上一起跨年啊， 嗨起来。 嗨起来。新宝他说呢，2019年最惊喜的是我的女儿出生了，遗憾的是没能生出龙凤胎。 啊，这个就不要强求了，我觉得宝贝儿平安快乐就好，是吧？ 对啊，我觉得能生一个就已经很惊喜很庆幸了。因为我身边很多朋友结婚好多年都一直这个怀不上孩子，一直在为这件事着急， 真的旱的旱死，涝的涝死，还有一些朋友就不经意间有了就没办法。 不小心是吗？ 再把情愿的爱描述，我只想做两人的群居动物，就足够幸福，在任何时候你在我身边就不孤独，不想和你的爱是无导致我忘记这世界悲伤吗？寻找着猎物，一步一步接近两个人暧昧的笑容，在世界里互相再解读，再把情愿的爱描述，我只想做两人的群居动物，就足够幸福，在任何时候你在我身边就不孤独，不想和你的爱是无导致我忘记这世界悲伤漫步。下一首歌来自于谢雨伦的《明天和意外》，这个歌名真的是刚刚很应我们刚刚聊的那个话题啊。 在人来人往的车站，每个人都在追赶。这个朋友叫阿加西的 Cola 女孩，她说最惊喜的呢是拿了国家奖学金， 心心念念的 C 刊终于录用了，遗憾的是个人抗压能力还是太差了，希望2020年能够更加的勇敢，勇敢无畏。 嗯， 居然猜不到明天和意外是先来。 还有这个朋友，他叫做阿狸，是个好狐狸，爱桃子。他说呢，我明天就要参加研究生考试了，心里好紧张啊，又很坦然。我觉得我是个矛盾的结合体。对了，马克思说了，矛盾无处不在，无时不有，矛盾存在一切事物之中，存在事物发现的始终，矛盾具有特殊性。我就是那个特殊性，哎，滚去被政治了。 哇，天哪！ 最近刚好是研究生考试。 我这段话我是多少年没听见了，居然在节目中听到了。之前上毛概啊， 真是好有回忆啊。 对啊，那种政治大课基本上一上课就 对对对， 就一开始吧还特别想好好上课，但是后来慢慢的越来越困越来越困。 城市的夜晚有多少人寻找温暖。 遗憾是一个快乐的girl，他说呢，遗憾的是我挣钱了，但是再也没有机会给姥姥买东西了，惊喜的是呢，又比去年长胖了10斤，这真的是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孝而亲不在，所以还是要抓住任何机会多陪陪老人，多给他们买些东西啊，静静孝心什么的。 对，马上又要到一个年关了哈，希望所有的老年人都能够平安的度过今年这个年啊，身体健康， 万寿无疆。 对的，老佛爷万寿无疆。 嗯，对，大家都是老佛爷。 选择安静或狂欢，又有什么难堪？ 于错，他说最惊喜的事情呢是遇到了我的他，我研一，他比我高一级，三观超合，相处起来也很舒服愉快。甜甜的恋爱终于在2019年的最后一个月里找到我了，这个惊喜可以弥补2019年所有的遗憾。 嗯，真好。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件好事就可以让你忘掉所有烦恼。 嗯，啊，我看这个留言，我有点想分享我自己的遗憾和惊喜。遗憾暂时没想到，惊喜倒是有。我一直在跟朋友讲的，就是我终于摇到北京的车牌了，这是2019年最大的惊喜， 普天同庆啊！ 对 对 对, 对，真的是 锣鼓喧天， 开心的一件事。 是， 对。这个莫大人摇了多少年了？得有7-8年有吗？5-6年至少也有， 对， 依然没有摇到。不过我现在改新能源了。 哎，但是新能源，我今天看新闻说要排到7-8年后了。 嗯，我刚好能排到明年的2月份的那一期。 哦，你已经早就排上了是吧？不是说刚转的。 哎，对对对对。 哦， 对对对， 好 多年之前就排上 了。你现在再转要7-8年后了，太恐怖了。 对对对，所以说这个还是那个下手要趁早，不管什么事儿。 那你这个车牌能赶得上娶媳妇吗？应该差不多哈。 肯定能赶得上吧。 好，那就行。 不过还真的难说。 哎，你加油啊，莫大人。今天最后一首歌了，来自于叔叔的《路畔阳光》。 孙博文他说呢，最遗憾的是没有多抽一点时间陪陪他，最惊喜的呢是虽然分手了，但是我们又复合了。 嗯， 失而复得，虚惊一场。 嗯，虚惊一场是天底下最美的词儿。 嗯，这是莎士比内亚说的。 这是来自于北京朝阳的朝阳群众萱草说的。 我和你一起走过的旅途，连接成幸福的地图。 王志和老字号酱豆腐他说，2019年拿到了教师资格证，大学顺利毕业，毕业后呢考上了编制，认识了一群好领导好同事，总之呢2019年是顺顺利利的一年，挺好。 嗯， 我们的未来还那么长，你是 草莓味布丁，他说呢，惊喜还是有的，就是顺利的毕业找到了工作，不再问爸妈要钱了。还有呢，张云龙的电影要在今年上映了，过去的都是回忆，无所谓遗憾不遗憾的，不应该后悔，因为后悔呢也不可能回到过去，按照自己的心走就好了。 哎呦，还在我们节目中给自己的爱豆打了一波广告，张云龙的电影。 我说一切都不辛苦。 黑乎泡泡他说呢，遗憾谈不上，惊喜的是二胎生了个女儿，那心情啊就是迫不及待的进产房开奖，痛什么的都是其次了。 现在是儿女双全了呗啊，二胎是女儿， 应该是，听着意思就是，是吧，感觉全了，全乎了。 吃甜甜圈的短腿猫他说呢，2019年悲喜交加的一年呀，奶奶在年初离开了我们，本来再有俩月哥哥就要结婚了，可是他没有等到那一天，没来得及见到他最后一面，没有跟我们说最后一句话，对我来说这是我这一辈子的遗憾，真的是一辈子。 嗯， 就差两个月没有等到 啊。 这位朋友他叫做亲爱的片儿，他说呢，遗憾的是我没有存到钱，惊喜的是上天给我安排的对象到了，感觉从来没有这么幸福过 啊，虽然赌场没有得意，但是情场得意了。 那也挺好的。莫大人，你能在节目的最后分享一下你的遗憾和惊喜吗？ 我觉得我今年最大的遗憾就是书没有在2019年出来啊。其实本来很早就写好了，但是一直没有拿到书号，然后可能要推到2020年了。不过编辑说呢，2020年的话，这个数字更吉利，也许会大卖。 好，祝福你。 嗯。那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说了其实也是2019年的告别吧，我觉得要有一个仪式感的事儿，所以我们就录了这样一期节目，来把我们所有人的惊喜和遗憾都分享出来，也希望来年我们都能够有一个美好的一年吧。2020我觉得还挺萌的，希望我们都能够一帆风顺啊，顺风顺水的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，然后身体健康。 对，做完这期节目，听了这么多人分享自己的遗憾和惊喜，我觉得也算很圆满了哈。站在这个最后的尾巴上，我们展望2020，希望大家一切顺利哈，依旧能够在新的一年里支持萱草和莫大人的节目，依旧能够喜欢我们。嗯， 对。 好的，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吧，下一期的新节目就是在2020年见了哈，我们不见不散。 嗯，对。然后呢，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多投稿吧，多参与我们的互动。下期节目咱们继续探讨这个话题，拜拜。 嗯，拜拜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 新年快乐。